第228集，脚踏实地的胜利。 薛大将军纠结着怎么让圣上别再这么吝啬的时候，圣上已经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地准备出征了。月底，经过充足的战前准备，大军英姿勃发，经过各个将军操练的大恒士兵们身带煞气，知晓这次是随着圣上亲征，更是一个个眼睛发亮，兴奋无比。圣上祭拜祈福整整一日，第二日一早便身着甲衣，高发竖起，看着城外绵延百里的士兵。这些士兵每一个人吃的都是顾元白给的粮食，穿的都是今年补上来的棉衣，他们人人孔武有力，看着圣上的眼神崇敬膜拜。顾元白在军中士兵们心中的地位无法言说，这一点顾元白也知道。挑选东陵卫时，禁军数万人看着他的热烈目光，他到现在也未曾忘记。以往都是主帅说出战前的誓词，但是这次是由顾元白来说。号角和鼓声猛烈响起，急促鼓点敲击得令人热血沸腾。百官站在圣上身后，看着对面士兵脸上颤抖的肌肉。圣上走上前，将军和队伍之中的军官竖起耳朵，要及时将圣上的每一句话传往后方，确保让每一位士兵都能听到。 将士们， 顾元白目光平静地看着战士，看着高空。 朕曾听闻过田间老农的愿望，他想要耕种的每一株稻黍多一粒粟米。也曾问过身处破屋的匠人，他想要一块削木更快的锯齿。万民朴实，只要多一粒米，多个锯齿便可满足。朕之后又问了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卒们，他们却同朕说，他们想要活着。 想活着？ 想活着？ 想活着？ 想活着？ 将军与军官们一句句地大喊着往后传话，这一句想活着便转眼响彻了城外。 朕也有一个愿望，朕现在就说与你们听，朕想要的是什么。朕想要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大亨，朕想要一个无人敢欺的大亨。愿饥饿、恐慌、死亡远离我大恒，愿我大恒子民因我大恒而骄傲，因我大恒而被外人敬仰。契丹、高昌、甘州、西夏，朕要你们在任何一切的外敌面前抬起脊梁，做个铁骨铮铮的好儿郎。 顾元白深吸口气，目光灼灼。 朕要胜利，朕要千军万马踏过，人人成为英雄。 士兵们涨红了脸，青筋突起，握着武器的手都在颤抖。军官们高昂的声音一声声往后传着，士卒们被圣上的话煽动，他们眼底憋得红了，数百人数万人逐渐喊出了一条声音： 胜利！ 胜利！ 胜利！ 胜利！ 在高声大喊之间，眼睛都饱含热泪。大军直指西夏之地。大军出征时，固然没忍住哭了，鼻头红红。这小大人一般的孩子一边打着嗝，一边竭力维持在父皇面前的形象。 父皇，儿子等您回来。 太可爱了。 顾元白故意忧愁地抿了抿唇。 若是为父回不来了，然哥，你要担起为父身上的担子。 顾然一愣，彻底忍不住仰头嚎啕大哭了起来。 哼，真逗你玩呢。 安抚好养子之后，在百官含泪行礼之中，顾元白看了最后一眼威武辉煌的京城，毅然决然转身离开。 后方的夹道中，百姓人头攒动，手中挥舞着一个个平安符，着急挤在一块。 官爷，官爷，我们求了平安符，能把平安符给圣上和将士吗？ 路边拦着百姓的官差耐心地说道：“ 不能拿过去。” 徐老汉一家就在其中看着大军出去，嘴里不断念叨着凯旋凯旋。他的婆娘和几个儿子儿媳都挤在这里，婆娘脸色红润，比去年胖了许多，不断拿着衣袖擦着眼泪。旁人有不知道的上前安慰道：“ 大娘，里头有你儿子呀。”“ 里头有穿着我做的棉衣的儿郎，希望这些儿郎都能好好的跟着圣上回来。” 旁边的官差听得多了，忍不住说道：“ 你们不去关心庄稼，也不去关心今儿个中午吃什么，怎么都在这儿关心士兵来了？” 几个婆娘瞪了他一眼，人群中的爷们喊道：“ 你吃着官家的饭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” 官差只好奇一问，顿时便人人喊打。他狼狈地转过头一看，左右同僚都皱眉看着他，神色不善。他讪讪一笑，再回头一看，大军渐渐看不见影了。北风飘寒，20日之后，10万大军在西北边界处安营扎寨，主帅是骠骑将军张虎城，领将者数。到达地方之后，张虎城前来同圣上请示，随即便安排人下去挖战壕、垒高城墙，做好战前准备。西北的城墙数座，顾元白在城墙之上俯瞰万里时，才恍惚想起， 援助之中，西夏不就是从西北处攻占了大恒的5-6座城池吗？但是现在，一切都已经变了。 这场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西夏，而是一举入侵西夏。冬日的恶劣环境让后续运送军需和粮食的后勤线压力倍增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。后方的人要确保前线的军需补给安全，而留在后方的人都是顾元白极其信任的人。顾元白认为这次战斗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西夏，而是西北恶劣环境和后勤补充。稍后，薛远带着侦察兵前去丈量地势，将探查结果上禀。将领和参谋们依据地势进行攻战推演，将与西夏战役中会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应对。孔义林话少，但眼神极为尖利，每次一出口便是直戳要害。顾元白的将领们经过这两年来接连不断的胜利，已经积攒了足够的自信和战意，他们信任自己的能力，信任自己的士兵和后方战线。顾元白担心骄兵必败，但看完他们的状态之后，这最后一点的担心也彻底的落回肚子里。他的将领们都保持了理智和清醒，要的是脚踏实地的胜利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